因为他后来宣誓去入境处那里，你记得啦，有这件事啦，当时63岁。咁啊 ，Eva 就话咯，佢好似冧女噶，好细心噶。佢见到啊，我最高踭鞋唔舒服啊，即刻车我去买鞋啊，仲帮我着埋啊，同按摩对脚啊，哇！即系呢啲咁嘅乱脚啦，就系叫做 系咪调翻转咗个角色嗰啲？ 唔系，因为呢啲咧叫做摸下啲乱脚啊，吓、 哦， 即系摸得马脚多啊，摸下啲女嘅脚啊。啊、就是呢啲啲后生妹嘛，廿零岁嘛，咪啱咯，系嘛？就会嫌佢臭噶嘛，系、真系 香嘅， 香嘅系啊，香软嘅清，可远观亦兼可舌缓啊，巴闭啊！唔系呢个我加噶，唔好意思啊，华哥，诶、你冇舌缓，OK， 对唔住 ，sorry， 对唔住，收翻呢句， 讲错咗， 啊 ，OK， 我舌缓 ，OK， 好。咁 Eva 继续讲咯，佢话边个女仔又唔中意啊？我当时真心爱佢嘅，唔系为钱噶。系、咁，我都信你噶 ，Eva， 你话系就得噶啦。咁 Eva 声称就同阿梁定华华哥就无肉体关系、哦。 哇，好浪漫啊！ 呢啲系柏拉图式嘅恋爱啊！唉、真系 啲真心相爱， 真心啦，系嘛？佢咧从两人嘅。情欲电邮可见啊，就佢哋咧就以夫妻相称嘅啊。苹果日报就话关系应该不至于行街食饭。呢个苹果日报报道啊， 唔 系我讲吓。咁咧就系苹果日报继续报道啦，一定要强调系苹果日报报道啊！屌你两位真系。咁佢话梁定华嘅婚外情发展咗一个月之后咧，东窗事发 ，Eva 就不断收到一名妇人嘅电话滋扰咯。佢朝头早7点打嚟大叫。八婆唔好搞我老公啊！咁啊收钱冇咯，又打嚟熄咗电话，佢都狂声短信，烦到我癫啊！咁样咁啊，短信咧就包括老马呢一个骨妹咧系鸡婆喎、啊，就话当时曾经咧就呢个 Eva 讲啊，就曾经同阿华哥商讨，华哥劝佢唉唔好将件事搞大啦咁样、啊。咁啊情况咧直到2011年嘅4月啊。Eva 忍无可忍就去了深水埗警署报案，警员就指咧滋扰嘅电话是由太空卡打出，难以追查，至今咧都冇下文。Eva 声称咧自此就同阿华哥疏远啦，亦都更改电话号码，希望呢事件就此平息。个半年嘅平静日子啊，终于过去啦。但去到咧11年嘅10月咧。其中一个礼拜一就话噩梦重临啊 ，Eva 发现啊个电子邮箱啊就被轰炸，两日内收到阿华哥户口传出嘅逾百封嘅 email 啊，咁啊部分咧同时转发俾另外三个女仔，电邮嘅内容就包括咧你班骨长妹表面就用劳力，实际咧就系臭鸡，又话佢系尿壶，咁啊用词咧就极尽侮辱啊，部分咧就语带恐吓、啊，就话。She will kill you 咁样啊吓，部分咧就强调同老公咧好恩爱啊，咁个 email 嗰度写，我老公日日都同我做爱咁啊，哇，哇，咁啊甚至咧描述同老公做爱嘅场面，佢正喺度 X 紧我，我就嚟啦咁样。哇！咁啊，呢啲咁嘅 email 都有嘅，喂吓，咁、好笑咩？嗱，《苹果日报》报道噶，唔好话我。喂，《苹果日报》报道啊，呢、這个。哇！ 哇！ 啊 ，Eva 又喂犀利 ，Eva 不甘示弱啊，回复电邮隔空对骂 ，Eva 咧就扬言已经报警啦，但对方回复咧就话会指控佢卖淫啊。Eva 咧就联络咗同样收到 email 嘅一个女仔，就发现对方遭遇啊，就同自己相似。另外两人咧就系有夫之妇嚟嘅。Eva 声称咧知道华哥嘅其他女伴咧就从事美容、地产同 OL 等等。Eva 就怀疑 send email 嗰个咧就系华嫂，就当然啦，呢个系嗱 Eva 讲噶，系苹果日报引述啊吓，你要告告佢。佢就话咧极力否认系卖淫，并且希望滋扰者收手。佢话咧呢 Eva 就话我就快同我男朋友结婚啦，唔会同个60几岁嘅阿伯一齐噶啦。咁我知道报警都未必有用噶啦，但我真系冇晒办法，希望公开讲清楚件事可以平息。咁啊好啦，咁啊就系咁样啦。咁啊滋扰电邮咧就系苹果报有啲嘅节录吓。

偷运一入境，好啦，咁个扮大肚喎，你嗰啲咁嘅把关嗰啲人员都冚唪唥系食塞米噶喎，系咪啊？系咪食塞米噶？你话佢扮大肚，跟住原来冇人知嘅入咗境，偷运一两只猫，咁嗰两只猫使唔使杀埋佢啊？防疫啊嘛，嗰两只台湾嘅猫使唔使杀埋佢啊？防疫，你咩标准？因为你根本都讲唔通，系咪先？你讲唔通嘛系。咁如果你话境外，境外入境嘅生物全部一周到嘅断正嘅就要即拍嘅，咁嗰两只猫你使唔使即拍啊？你唔好隔离啦，使乜送翻过台湾啫？即拍啦！你睇下引起个社会会唔会有回响啦？你唔好忽视啊！呢啲真系会有人去示威噶。对于动物保育嗰啲嘢，尤其嗰班咁嘅住喺香港嘅非华裔嘅居民啊，尤其关注噶，你可以挑战下佢哋，佢哋唔会去占中，但系佢哋会搞呢科嘢噶。你睇下嗰个七百人罢课噶，礼拜五嗰、那个即系关于响应全球环保嗰单嘢，系啲国际学校嘅学生就罢课啊！你咪激起呢班友嗰、那个，你咪激起呢班友嗰、那个嘅个嘅反感咯，睇下会点吓、啊？你又系专恰自己友嘅啫吓，特区政府系嘛？咪睇下咯，嗱嗰啲咁嘅在港嘅日本人啊。诶，呢一个在港嘅西人啊，你咪去激嬲下呢班嘅群体咯，睇下会点样啦，系咪啊？即系你唔可以咁样做啊嘛，系咪啊？你呢啲咁样嘅行为，系嘛，应该系得到谴责啦。咩叫人道毁灭啫？咩标准啫？ 个人道系点嚟啊？ 即系你根本上系唔啱啊嘛，呢样嘢好简单啫。你如果系断正即拍嘅，咁其他嗰啲生物咧，你有好多嘅情况都唔系、啊。点解今次唔可以？我当你呢次系揸正嚟做，点解你今次又唔可以格外开恩呢？请问冇标准啊嘛，系嘛？吓、啊，阿黎牛话斋系嘛？呢一、這个隔你呢嗰只狗去隔离系嘛？咁你咪收翻个钱咯，一定大把人捐钱嘅。关于呢啲流浪猫狗嘅个案大把啦，一定好多人系善心人系捐款嘅，即系呢啲嘅。唉，好阴功啊！我觉得系你根本上系嗱，有啲人又话冇遇过佢有主人，我咧又唔可以咁样讲吓、啊。如果佢冇主人嘅，你咪隔离佢一排，真系冇人去领养啦。咁你先至系做你所需要嘅所谓人道毁灭嘅工作咯，就唔好咁样你不近人情啊，系咪啊？一断正啊，即拍，即系呢啲完全系即系好可恶嘅。行为嚟，你点样去认同呢？你作为一个文明社会嘅人，系嘛？ 系啊，即系佢哋有冇谂过系同泰国嗰方面沟通咧？冇谂过佢哋。 系啊，你可以同人沟通下噶嘛？话呢只狗只系点样？你完全系冇，然之后又话按程序，系嘛？呢啲我谂好难系令到一般嘅市民啊，系接受得到咯吓。啊咁啊！但我唔知阿毛孟靜平時咁中意講動保，佢有冇講啊？呢單嘢我淨係見到阿礦仔有去做嘢啫喎。 係啊，礦仔有做嘢。 嚇、啊！咁但係呢一個毛孟靜有冇啊？屌！真係 呢個就唔肯定啦。 毛孟靜或者動保 評論， 動保人士啊嘛嚇，即係好陰功啦！呢只狗係咪啊？你睇見嗰張相係咪？你心都噏埋啦！你何必啫？係嘛？人哋上錯船啫喎。咪得罪你咪咬你喎、 啊，又唔肯定佢系咪真系有嗰啲咩传染病？ 哎、你又唔知道有冇系咪咯？屌你老尾嗰啲咁样嘅退休教授啊，喺广州啊有沙士啦，屌你老母，你又唔隔离，你又唔检嘢，冚家产，乜捻嘢标准啊？呢啲系所以晒鸠气啦，唉，真系呢啲咁嘅，你就再一次证明，根本上呢啲咁样嘅行为就系多重标准吓，系嘛？ 系咯。 完全多重标准，好啦， 就算是流浪狗，佢哋都唔会即刻处决啦。 咁当然系唔应该啦，系咪啊？咁你可能系有一啲动保嘅组织，佢系会咩？你比如话有阵时我见到，因为我拉咗一个 page 咧，就系讲嗰啲唔知乜大屿山嗰啲牛啊，话冇草食啊，西贡嗰啲就定时定候有人去即系拎啲草啊俾佢食，呢啲又系好阴功嘅。你特区政府你又唔开放嗰、那个，即系你揾啲栏咧去隔住晒嗰啲牛吓。然之後嗰啲牛咧又陰公到咧，基本上咧就話佢有草喎。其實嗰啲草咧，基本上係佢嗰個嘴咧係，即係佢嗰啲嗰啲草咧係好短啊。基本上只牛咧個嘴咧係食唔到啊，嗰啲草係因為太過矮啊。